或者是有所谓令人无法接受的不良习惯和行为，譬如嫖饮赌吹啊、暴力啊、犯罪啊等等。咁呢啲呢好似都係好明確嘅大问题。但係假如佢冇呢啲问题，淨係黑面，冇交流，冇打你闹你，好似就好难同佢提出离婚啦。唔开心呢一个理由好似唔够充分。不过英国呢其实都已经草拟緊一条新嘅离婚法，就係双方呢唔需要搬出理由，互相指责对方的过失，亦都不用找证据，只要觉得不开心就可以离婚。香港呢还是跟住英国那个离婚法的，那单方面提出离婚呢是漫长的过程。我都跟我的客人呢处理过不少，真的非常之折磨。真的有必要这样互相折磨去终结一段关系吗？有人跟我说，他的婚姻不开心，丈夫是没有做错什么事的，就是一起经历到太多的起起跌跌，发现不再同步了，感情淡薄了，价值观差距很大，对他有很多不满，对佢同佢呢係接唔到同上一条轨道上面。大家越走越远，关系已经变成坐喺一张台食饭嘅陌生人咁样。甚至已经十年冇性冇爱，諗起都心酸。佢问我可唔可以离婚啦，理由唔可以系唔开心吗？总有人会指指点点的，觉得这样话太任性了，对婚姻好像很不负责任，说你抌低了他那怎样，他又没有做错事。不过我想倒回头这样说，你们没晒爱还要你留下，那又是什么充分理由啊？这个是两难的问题。对婚姻负责任是不是就是要对自己的感受不负责任呢？你都没有做错事，那么条数怎样计算？应该放开时请放开，应该放开时谨记自爱。 Nancy Quay 的这首 Let Go 不停在这里 loop 住这两句，那么你就好好记住了。 三天好好爆炸就过去，世上存在渴望无法争取，就算崩溃于家里，但见他都不心碎，你何时要浪费泪水？放开时，请问，沉落在。 怎放开？应该放开时怎去自爱？以独片逃生的手册偷逃逸，只想到你。 玩 AI 就得。 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 76%， 火灾危险警告为黄色。 真人发声先好听，即打31209988报读新城电台同香港都会大学 LePay 十办广播节目主持及制作专业证书课程，资深广播人教你靠自己做好节目。 中医药博览嘉年华9月21、22号朝11晚7钻石山荷里活广场举行，有中医二诊、自制四时汤包、中年好声音即场助兴，还有价值连城的珍贵药材比你鉴赏，还有会送出过千份礼物，费用全面，记得来啦！新城广播全力支持。 做渔民好似好超好 free，其实要好自律，好好咁安排行程先得噶。 我觉得而家呢个工作有个好处就是时间比较弹性啲咯，可以自己安排咯。但系话就话弹性咗，咁其实你好似成日好得闲咯，其实你可能系成日都唔得闲嘅，因为你要预备一啲时间或者预留一啲时间去安排一啲活动或者准备呢啲时间俾某啲活动去进行。咁虽然好似好得闲，但其实都唔系好得闲，咁就要自己安排好啦个时间。咁可能嗰日做啲咩啊？咁下昼接住有啲时间可以做啲咩啊？咁夜晚留翻啲时间做啲咩啊？咁要自己安排得好好咯。 留意逢星期五早上九点新闻前，晚上八点新闻前，新城广播为全城注入香港好能量。 经济动态、外围市况、焦点新闻话题，每日新鲜直送。 林洁莹、何文杰每个朝早同你踏上财资大道。 嘉宾专家访谈，畅谈城中热话。 由财金消息到政经要闻、地产、教育、生活议题，最贴地资讯，全方位放送。锁定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8点半，财资大道。新城资讯台、新城财经台同步联播 FM99.7 至102.1，新城资讯台。 倾心倾城，主持苏克。 经历过的人都明白，感情变了不一定是因为谁做错了什么。有人说难决定分开，可能只是因为依赖惯了，或者想贪图物质和名分上面的方便，不敢改变，也都很怕改变。但是这样不等同不应该改变，不等同改变就是对婚姻或者关系不好。你是明白我讲紧乜嘢嘅，只是你唔想接受啫。喺我嘅临床嘅疗愈经验里边咧，有个好有趣嘅现象，系唔想离婚嘅，起码有一半都系啲中年男人啊！你谂下点解？有另一种唔愿意分开嘅情况。亦是很多人的经历来的，就是他不再爱你了，但是你呢 觉得仍然爱佢，唔想分开。咁你觉得应该点样先至解决到呢个问题会好一啲呢？用尽方法留住一个唔爱你嘅人喺身边，系因为你唔惯一个人，唔想面对人哋点样睇你，亦或你蠢到以为只要佢仲喺度，你会令到佢爱翻你啊？唔好咁蠢咁傻啦，你诚实啲咁去面对现实啦。除非你想争取物质利益同埋补偿啦，唔系嘅话，你系冇理由要佢留低噶。亦或你其实只系唔甘心，想同佢冷炒，你唔好过，亦都唔想佢有自由啦。咁你所谓仍然爱佢，系咪太虚伪啊？翻去头先嗰个问题度啊，你觉得当一段关系或者婚姻已经冇咗幸福感，这个是不是可以是提出分开的合理理由呢？你要问自己，你恋爱和结婚到底为了什么？真正的爱是放生人地，放生自己，这个才是爱情的充分理由。讲一个你不愿意接受或者相信的爱情真谛给你知。你以为对他的爱是不会变，只是更好的人未出现。你对他的感情不是你以为那么深的，当更好的人已经出现了，你信不信你会变？我信，这个是我看了这么多年的个案，看尽这么多爱到要生要死的关系，见到那些结局之后所得到的结论，你最好相信。人本来就是人来人往的啦，爱啊，我其实是讲紧爱啊，爱是什么啊？人来人往。这个节目一开始呢，我讲过的自然定律，陈奕迅都唱过啦，拥不拥有也会记住谁，快不快乐留在身体里，爱若能够永不失去，何以你今天竟想找寻伴侣。林夕真是慈神啊，送给你陈奕迅人来人往。 朋友已走，帮升职的你举杯到凌晨还未够，用尽心机拉我手，缠在我颈背后，说你男友有事忙是借口，说到终于走，刚失恋的你哭干眼泪，前来自首，寂寞因此牵我手，除下了他手信后，我已得到你没有，但你我至少往后成为了密友，闭起双眼你最挂念谁，眼睛张开身边竟是谁，感激车站里尚有月台能让我们满足到落泪，拥不拥有也会记住谁，快不快乐留在身体里，爱若能够永不失去，何以你今天竟想找寻伴侣。心开过没有，但试过散心旅游，如何答没有，闭起双眼我最挂念谁，眼睛 张开身边竟是谁，感激车站里上有月台曾让我们满足到落泪，有不拥有也会记住谁，快不快乐有天总过去，爱若为了永不失去，谁勉强娱乐过谁，爱若难以放进手里，何不将这双手放进心里，时间会走，当失恋的我开始与旁人携着手，但什么可以拥有，前在那镜背后，最美丽长发未留在我手，我也开心饮过酒， 假如他已经不再爱你，或者你已经不再爱他，你最好都是积极地放手，因为其实都不到你不放的，你要勇敢地面对这个是你人生最重要的关口，是上了一堂爱的硕士课，人生有很多这些关口的，你要去闯关，要去过关，然后就过境，去到一个新的地方，好似软件更新咁，做一个更新咗嘅人。节目一开始呢，我讲过有啲嘢你最好相信係唔会失去。不过前提係你真係拥有过。否则真係冇乜嘢係唔能够失去。爱係可以一生一世嘅，不过前提都係俾佢更好嘅人冇出现。而佢又喺你这一生完结之前，都令到你满意到会继续比爱他。是啊，是更好的人未出现咋。更好的意思不只是外在条件更好，而是能够勾起你的情欲和依恋感觉的人。那些是 magic 来的，魔法来的，是出现了你才知道的。原来爱是荷尔蒙分泌的弱力发作，感觉只是感觉，是真又是假。我只是想说，你不要以为你的爱是永恒不变，只是它变了。每个人都一样的，有欲望就会被诱惑，只是看到你有没有缘分遇到一个更加吸引你想去爱或者被他爱的人。你没有变，可能只是因为现在这一刻你没得选择。你要深深感受到伴侣尊重你、重视你、珍惜你、对你负责任，跟这个人在一起才有意思，他才能给到幸福你。当然啦，你都要懂得同样地去回报他，双方才能够制造属于你们两个人的共同幸福感。假如他无法只做得到，而且会做得到的可能性很低，那你真的要面对现实了，放开无意义的虚弱关系。离婚、分手可以有好多人性化的形式同埋方法嘅，只要你哋开放啲，好来好去，放生彼此嘅话，你想保护啲仔女，想避开家人嘅干涉，避开其他人嘅目光，都系可以做到，做得到，好好睇睇添。千祈唔好怕失去，当你其实根本未拥有过，就讲不上失去。也都不要怕提出自己想分开的意愿， 想离开其实都不是你的错，错的可能是将你困住在这个关系困局里面的所有理由，无论是哪个认为的理由都好。人本来就是一个人，遇到爱只是 bonus， 缘分去到极致应该是彼此放生和祝福。花开花落终有时，这个世界好得很。张国荣的春夏秋冬，结束今晚的节目，我们下个星期三晚再见。 秋天该很好，你若尚在场，秋风即使带凉亦漂亮，深秋中的你甜蜜我梦想，就像落叶飞轻敲我窗。冬天该很好，你若尚在场，天空多灰晚门亦放亮，一起坐坐谈谈来日冬香，或是爱间低温这样唱，能同途偶遇在这星球上，燃亮飘渺人生，我多么很好，你若尚在场，春风仿佛爱情在酝酿，初春中的你撩动我幻想，就像嫩绿早时春风。